负重增加，技能封杀，灰阵、静默之阵的效果接踵而至。追杀君莫笑和韩嫣柔，击杀乔一帆的一寸灰，都别想了。孙祥的一叶知秋此时赫然被推进了两个鬼阵当中。这些限制效果强横的鬼阵效果通常也就是几秒，但在职业场上几秒钟就已经足够改变整个比赛形势。君莫笑和韩嫣柔立即就停止高速移动了，瞬间就进入了狂攻状态，两个角色的各种攻击技能分塔而至，小个自若的生命值顿时就像拧开了水龙头一样哗哗地往下骤降。孙祥和吴奇只能这样郁闷地看着，他们的角色是最接近小个自若的，可鬼阵让他们感觉他们是最遥远的。江波涛的无浪已经开始对沐雨成风进行限制了，他没可能再转火去针对其他，不管局势演变成何样，对苏沐橙的压制总会是这场比赛中最重要的一环。轮回之前到底还是有点欠考虑，针对苏沐橙的限制，他们就该从头到尾坚决贯彻。还有周泽凯，每当局面陷入僵局、陷入劣势、陷入不可预知的混乱时，周泽凯总会站出来，用他强势的表现引领着轮回走出僵局，逆转形势，奠定胜势。这似乎是轮回战队的一种定势。于是这一刻，场内场外不知道多少眼睛都盯向了周泽凯的一腔传韵，场外轮回的粉丝期待着周泽凯的爆发，场内星星的选手任何时候他们都不会放松对这位荣耀最顶尖王牌选手的注意力，而这当中有一个人的眼角几乎已经完全印在了一腔穿云身上，他的视角里几乎已经完全没有其他，安文义。他不知道那边乔一帆的鬼阵封堵了轮回的两位追兵，他不知道叶修和唐柔已经停止跑路，开始对笑歌自若猛打猛杀，他不知道苏沐橙正在一边和江波涛周旋，一边寻找策应其他人的机会，他甚至不知道小鼠冰凉的生命还有多少，也没理会一腔穿云的生命值，他的视角中只有一腔穿云的动作，只有一腔穿云的两个枪口，左右跳退。安文义看着枪口的移动，他的小手冰凉跟着做出反应。他是职业圈中被认为是一个明显短板的新人，但是此时他确确实实在盯防着的是职业圈中最顶尖的选手。他凭什么？安文义自己都不知道他凭的是什么，或许凭借的只是一股信念，不能让周泽凯摆脱的信念，要赢的信念。冠军，职业联盟的冠军。一年前，两年前，这个东西对安文义来说根本就不是一个位面的东西。最早的他只不过是网游中一名玩家，千千万万普通玩家中的一员。他是牧师，他欣赏荣耀第一牧师霸图的张新杰，跟着喜欢上了这支队伍，于是加入了他们在荣耀网游中的工会，成为了霸气雄图工会固定团队中的一名治疗。对于绝大多数玩家来说，能成为俱乐部工会固定团的固定成员，他已经称得上精英了，但是要放在这俱乐部工会中，他却连精英的边儿都沾不上。工会的精英团，那通常都是由会长大人亲自统领的，那就已经是他很难得可以触及的高度了。可是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他站在职业赛场，他和那些昔日根本和他不同位面的名字在交手，他和他所崇拜的张新杰在赛前赛后握手致意，而现在总冠军他竟然是在为此而战。短板那又怎样，只要能拿到冠军什么都不重要，拼命守住缠住。安文义操作下的小鼠冰凉就像一块牛皮糖，他死缠着一腔穿云，封锁他的枪口，封锁他的视线。加油，继续。他已经忘却了一切， 心中只剩下一个信念，甚至当小鼠冰凉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滴血时，他没有犹豫，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看到，他和之前的任何一个时刻一样，坚决的毫不迟疑的阻挡在一枪穿云面前。砰！这是安文义所听到的最后一声枪响，紧跟着天旋地转，他看到一枪穿云的身形已从他身边掠过，只一晃就已经要消失。不能让他过去，安文义还在这样想着，他还在这样操作着，小鼠冰凉的手努力地伸张着，似乎要去拽住一枪穿云的衣角。抓到了，小鼠冰凉的手指触到了一枪穿云风衣的衣角，这让安文义心头涌起一片喜悦，自己又一次成功地阻碍到周子凯了吧。可是下一秒，那风衣的衣角已从他的视角里彻底消失，只有那只手还在奋力地向前抓着。世界已经灰白，结束了。小鼠冰凉彻底倒下，成为这场比赛中第一个死亡的角色。安文义的总决赛到此为止，他的这个赛季到此为止。结果怎样，已经不由他主宰，可是他所影响的一切却都已经留在这场比赛中。可是此时他的心中只有疑惑，那衣角自己怎么就没抓到呢？星星治疗阵亡，这个消息换在正常情况下，绝对值得星星的对手精神为之一振。哪怕星星的治疗是他们的短板，但是治疗就是治疗，在团队赛中的重要性无可替代。控制对手治疗就将控制整场比赛，那么击杀对手治疗呢？那几乎就已经可以提前宣告胜利了。可是此时的现场，轮回的粉丝们除了报以掌声以外，却没有对这一幕表现出过高的兴奋，完全没有那种治疗已死天下我有的气魄。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只是击杀了星星的治疗还不算数，接下来能不能救回他们轮回的治疗，最终答案才会揭晓。一枪穿云健步如飞，笑歌自若被君莫笑和韩柔带到了他的射程外，因为安文义那拼了命的死缠烂打，一个牧师愣是没能让一枪穿云接近多少。 这会不会让大家找到一个对付周子凯的新思路呢？ 转播中李一博一度这样打趣说道，结果却没得到潘林的响应。激烈的比赛吸引着他，安文义笨拙且不科学，但又顽强不已的拼命气魄惊骇着他，他根本没有调侃说笑的心情。新思路？真的只是说笑而已。所有人都觉得这一幕不可思议，而不可思议的事，那通常都是无法复制的事。恐怕就是安文义自己也不可能再一次复制今天的表现。这场比赛之前，他自己大概也不会相信自己可能有这样的比赛，哪怕就是这场比赛之后他已经有过这样的表现，而他自己回想起时恐怕都会觉得难以置信。新思路？有条理有脉络可循的东西才叫思路，这种有违常理的奇迹表现根本就不能称之为思路。现在奇迹已经消失，轮回的周泽楷终于完全恢复了自由，这个也是屡屡为轮回带来奇迹的家伙，接下来会为轮回创造出些什么？一步，两步，三步，一枪穿云飞一般的接近着，没有人能够阻挡。苏沐橙的沐雨成风虽然攻来了一些炮火，但并不够密集连续，江伯涛对他的干扰已经起到了作用，他没办法像之前那样看准目标时就任意发挥，他需要优先处理掉来自无浪的攻击，才能不影响自身要做的事。进入射程，一枪穿云终于将君莫笑、将韩嫣柔纳入了他的射程，而这过程中叶修、唐柔也没有再选择逃走，他们已经失去了对周泽楷的限制，他们只能争分夺秒地进行抢杀。 子弹飞至，转眼就已是枪林弹雨。两人维持着攻势，所能做的也就是将孝哥自若又带入了一堵断墙后，借此来掩护一下，但是效果也就是那么一会儿。断墙是如此之短，如此之矮，一枪穿云斜冲了几步，立即就已经恢复了视野。一夜之秋，残忍静默这时也终于从灰阵静默之阵中走出。虽然乔一帆接连又布下鬼阵来包围他们二人，但是这些新阵显然都不具备那样强力的控制效果，两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硬扛。自己所能做到的大概也就是这样了。望着那端孝哥自若所剩的生命，乔一帆引爆了最终的大招，鬼神盛宴。连环的鬼阵瞬间绽放，因为并不重叠，鬼神之力瞬间铺满了大面积。同样也因为不重叠，这一鬼神盛宴虽然铺张得极其夸张华丽，但是攻击伤害和效果终归是要逊色很多。至少孙祥和吴起就都没被吓住，两人纷纷用操作克服着鬼神盛宴攻击所造成的影响，冲出重围，冲向了孝哥自若。孝哥自若的生命确实也不多了，但是来得及。一枪穿云的远程攻击没能彻底打断君木孝和韩延柔的攻击，但是至少对他们的攻势产生了一些影响。以他们此时的输出效率，已经没办法抢在轮回角色冲到身边时击杀孝哥自若了。赢了，只要能救下孝哥自若。这一刻太多太多人都是这样想的。星星的游击跑动虽然一直控制住了孝哥自若，但到底输出效率太低。周泽楷虽然只是一人攻击小手冰凉，但无人干扰，攻势集中。慢了，星星一路跑得很快，但这输出到底还是慢了。唉，对星星抱有期待的人已经开始叹息。可是就在一枪穿云又一次走位调整视角，抢出射击角度时，周泽楷愣住。他意识到他们又忽略了一个问题，金字塔下换人区，星星治疗先一步阵亡，星星第六人先一步入替，包子入侵。